你好，我是 Crono。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话题是把大象装进冰箱 HTTP 传输大文件的方法。上次我们谈到了 HTTP 报文里的 body， 知道了 HTTP 可以传输很多种类的数据，不仅是文本，也能传输图片、音频和视频。早期互联网上传输的基本上都是只有几 K 大小的文本和小图片，现在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。网页里包含的信息实在是太多太多。随随便便一个主页的 HTML 就有可能上百 K，高质量图片都以 M 计算，更不要说那些电影电视剧了，几 G、几十 G 都有可能。相比之下，100M 的光纤或者 4G 移动网络，在这些大文件的压力下，都变成了小水管。无论是上传还是下载，都会把网络传输链路挤得满满当当。所以，如何在有限的带宽下高效快捷地传输这些大文件，就成了一个重要的课题。这就好比是已经打开了冰箱门，该怎么把大象塞进去，再关上门呢？今天我们就一起看看 HTTP 里有哪些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。还记得上一讲中说到的数据类型与编码吗？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，肯定能够想到一个最基本的解决办法，那就是数据压缩，把大象变成小猪佩奇，再放进冰箱。通常浏览器在发动请求的时候都会带着 accept encoding 字段，里面是浏览器支持的压缩格式。比如说 gzip、deflate 等等，这样服务器就可以从中选择一种压缩算法，放进 content encoding 小型头里面，再把原数据压缩以后发给浏览器。如果压缩率有50%，也就是说100K 的数据能够压缩成50K 的大小，那么需求相当于在带宽不变的情况下，网速提升了一倍，加速效果是非常明显的。不过这个解决方法也有个缺点，gzip 这样的压缩算法通常只对文本文件有较好的压缩率。而图片、音频、视频这样的多媒体数据本身就已经是高度压缩的了，再用 gzip 处理也不会变小，所以压缩在这里就失效了。不过压缩在处理文本的时候效果还是很好的，所以各大网站的服务器都会使用这个手段作为保底儿。比如说在 Nginx 里就会使用 gzip on 指令，启用对 text 的 HTML 的压缩。在压缩数据之外，还有什么办法来解决大文件问题呢？压缩是把大文件整体变小，我们还可以反过来思考。如果大文件整体不能变小，那就把它拆开，分解成多个小块，把这些小块分批发给浏览器，浏览器收到以后再组装复原，这样浏览器和服务器就都不用在内存里面保存文件的全部，每次只收发一小部分，网络也就不会被大文件长时间占用，内存、带宽这些资源也就节省下来了。这种化整为零的思路，在 HTTP 里面就是 chunk 的分块传输编码，在写进报文里面用头字段 transfer encoding chunk 来表示。意思是报文里的 body 部分不是一次性发过来的，而是分成了许多的小块，逐个发送。这就好比是用魔法把大象变成了乐高积木，拆散了，逐个装进冰箱，到达目的以后再施法拼起来，满血复活。分块传输也可以用于流式数据，比如说由数据库动态生成的表单页面，这个时候 body 数据的长度是未知的，没有办法在头字段 content length 里面给出确切的长度，所以也只能用 chunk 的方式分块发送。transfer encoding chunk 的和 content length 这两个字段是互斥的，也就是说，响应报文里面这两个字段不能同时出现。一个响应报文的传输，要么是长度已知，要么是长度未知。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分块传输的编码规则，其实也很简单，同样采用了明文的方式，很类似响应头，每一个分块包含两个部分，长度头和数据块。长度头是以 CLF 结尾的一行明文，用16进制数字。表示长度，数据块紧跟在长度头后面，最后也用 CLF 结尾，但数据不含有这个回车换行。最后用一个长度为零的块表示结束，听起来好像有点难懂，看一下下面的图就好理解了。实验环境里的 UI 16-1，简单的模拟了分块传输，你可以用 Chrome 访问这个地址看一下效果。不过浏览器在收到分块传输的数据以后，会自动按照规则去掉分块编码，重新组装出内容。所以，想要看到服务器发出的原始报文形态，就得用 Telnet 手工发送请求，因为 Telnet 只收到响应报文就完事儿了，不会解析分块数据，所以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响应报文里的 chunk 的数据格式。先是一行16进制长度，然后是数据，然后再是16进制长度和数据，如此重复，最后是零长度的分块结束。有了分块传输编码，服务器就可以轻松触发大文件了。但对于上季的超大的文件，还有些问题需要考虑，比如说。你在看当下热播的某个穿越剧，想跳过片头直接看正片，或者有段剧情很无聊，想拖动进度条快进几分钟， 这实际上是想获取一个大文件其中的片段数据，而分块传输并没有这个能力。HTTP 为了满足这样的需求，提出了范围请求的概念，允许客户端在请求头里面使用专用字段来表示只获取文件的一部分，相当于是客户端的化整为零。范围请求不是外部服务器必备的功能，可以实现也可以不实现，所以服务器必须在请求头里面使用头字段 accept ranges bytes， 明确地告知客户端我是支持范围请求的。如果不支持的话该怎么办呢？服务器可以发送 accept ranges none， 或者干脆不发送这个字段，这样客户端就认为服务器也没有实现范围请求的功能，才能老老实实的收发整块文件了。请求头 range 是 HTTP 范围请求的专用字段，格式是 bytes 等于 x-y， 其中的 x 和 y 是以字节为单位的数据范围。要注意的是 ，xy 表示的是偏移量，范围必须从零开始计数。比如说前十个字节就表示成0-9，第二个十字节表示为10-19，而0-10实际上表示的是前十一个字节。range 的格式也很灵活，起点 x 和终点 y 都可以省略，能够很方便的表示正数或者倒数的范围。假设文件是100个字节，那么0-表示的是从文档起点到文档终点，相当于0-99，也就是整个文件。10-是从第10个字节开始到文档末尾，相当于10-99。-1是文档的最后一个字节，相当于99-99。-10是从文档末尾倒数10个字节，相当于90-99。服务器收到 range 字段以后需要做四件事。第一，它必须检查范围是否合法。比如说文件只有100个字节，但请求200-300，这就是范围越界了。服务器就会返回状态码416，意思是你的范围请求有误，我无法处理，请你再检查一下。第二个，如果范围正确，服务器就可以根据 range 头计算偏移量，读取文件片段，返回状态码206。它和200的意思差不多，但表示 body 值原数据的一部分。第三，服务器要添加一个请求头字段 content range， 告诉片段的实际偏移量和字段的总大小，格式是 bytes x-y length。与 range 头的区别在于没有等号，范围后多了总长度。比如说对于0-10的范围请求，返回值就是 bytes 0-10 斜杠100。最后一步剩下的就是发送数据了，服务器直接把片段用 TCP 发给客户端，一个范围请求就算是处理完了。你可以用实验环境的 URI 16-2 来测试范围请求，它处理的对象是 mime.a.txt， 不过我们不能用 Chrome 浏览器，因为它没有编辑 HTTP 请求的功能，所以还是要用 Telnet。 有了范围请求以后， HTTP 处理大文件就更加轻松了。看视频的时候可以根据时间点计算出文件的 range， 不用下载整个文件，直接精确获取片段所在的数据内容。不仅看视频的拖拽进度需要范围请求，常用的下载工具里面的多段下载、多段续传也是基于它实现的。要点是首先发一个 head， 看服务器是否支持范围请求，同时获取文件的大小，然后开 N 个线程，每个线程省 range 字段划分出各自负责下载的片段，发送请求传输数据。下载意外中断也不怕，不必重复再来一遍，只要根据上次的下载记录用 range 请求剩下的那一部分就可以了。刚才说的范围请求一次只获取一个片段，其实它还支持在 range 头里面使用多个 x-y， 一次性获取多个片段数据。这种情况需要使用一种特殊的 MIME 类型 Multipart Byte Ranges，表示数据的 body 是由多个字节序列组成的，并且还要用一个参数 boundary 等于叉叉叉给出段之间的分割标记。多段数据的格式与分块传输也比较类似，但它需要使用分割标记 boundary 来区分不同的片段，也可以通过图来对比一下看看。每一个分段必须用 boundary 开始，之后要用 content type 和 content range 标记这段数据的类型和所在范围，然后就像普通想象头一样用回车换行结束，再加上分段数据，最后用一个 boundary 表示所有的分段结束。比如说我们在实验环境里面用 telnet 发出有两个范围的请求，得到就会下面这个样子。报文里的00001就是多段的分割符，使用它客户端就会很容易的区分出多段的 range 数据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学习了 HTTP 传输大文件相关的知识，简单的做一下小结。压缩 HTML 这样的文本文件是传输大文件最基本的方法。分块传输可以流式收发数据，节约内存和带宽，省想用头字段 transfer encoding chunk 的来表示。分块的格式是16进制的长字头加数据块。范围请求可以只获取部分数据，也就是分块请求，实现视频拖拽或者断点续传，使用请求头字段 range 和想要头字段 content range， 想要状态码必须是206，也可以一次请求多个范围，这个时候想要报文的数据类型是 multipart byte ranges， 包里的多个部分会由 boundary 字符串分割。要注意这四种方法不是互斥的，而是可以混合起来使用，比如说压缩以后再分块传输，或者分段后再分块。实验环境的 16-3 UI 就模拟了后一种情形，你可以自己用 TinyNet 再试一下。最后是课下作业时间，给你留两个思考题。第一个，分块传输数据的时候，如果数据里面含有回执换行，是否会影响分块的处理呢？第二个，如果对一个被 gzip 的文件执行范围请求，比如说 range byte 等于 10-19， 那么这个范围是应用于原文件还是被压缩后的文件呢？欢迎你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写在留言区，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。如果你觉得有收获，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感谢你。